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很多爱美的姑娘和小伙子也是着急换下了厚厚的冬装，轻装上阵。在街上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露脚踝的人慢慢的多了起来，这好像是近几年开始的一种穿衣服的新方式哈。有的朋友就觉得露出这个脚踝既能够显得腿长还有骨感，是时尚的标志。可是呢，这种穿法真的健康吗？很多的朋友都认为春天不像冬天那样寒冷，露脚踝没有关系。而事实上啊，春天容易刮风，局部的血液循环呢比较差，御寒能力其实脚踝是比较弱的，容易受到伤害。所以经典九六九，雨阳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爱美落下病根哦。春捂秋冻还是有道理的。 上 九，听资讯。 今天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通知，宣布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申报价格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200%，而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50%。因为涉嫌违规代理炒作学区房的概念，链家和我爱我家公司位于北京新外大街甲八号院德胜里一区新丰北街附近的7家中介门店被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北京市交通委透露，今年清明假期期间，北京市域内所有的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4月2号0点到4月4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北京市住建委透露，今年北京地铁将建成开通中国内地首条全国产化无人驾驶线路燕房线，该线路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地铁车辆技术，也是北京首条全自动驾驶线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日前作出了一审判决，撤销停售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手机的决定，确认苹果公司不侵犯百丽公司涉案外观设计的专利权。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和第三人百丽公司表示，需要经过研究后再决定是否上诉。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

今天跟你分手，他就不再拥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清明小长假到了，那你是打算回家乡给亲人扫墓，还是计划跟朋友一起出门踏青，还有就是打算在家里窝着好好的休息几天呢？毕竟平常的工作真的是压力太大了，不知道你想做些什么。但是雨阳个人呢，还是决定好好的放松一下，下了节目之后呢，要跟家人一起出门踏青，看看春天北京的各路鲜花了。也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把你的清明计划告诉我，新浪微博找到雨阳三三，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经典九六九。 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怎样的感觉？ Yeah!

情歌唱多少遍都不会厌倦，就好像这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情绪总是这么开始的。在独处的时候特别容易蠢蠢欲动，于是不安于世的音符在脑海里东奔西窜，关不住的情感也终于绝地而出，需要倾诉，渴望共鸣。今天九六九，余阳继续和你来听巫启贤《路弯弯》。 路弯弯，每步都踏着阳光，茫茫，家人向往云里躺，我终于可以飞，飞得比天还要高，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路弯弯，带我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已渐渐将它遗忘，想不想你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不得。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已天天将它收场，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不得。路弯弯，到什么地方，天茫茫，